赤着脚抬头漫步，不晓得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眼睛的温度，温暖舒服，只希望能吃的树木吸一口春阳就蝙蝠，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调整电灯不完成成片屏幕，不断电的风直线加速，奔跑在文化的旅途，当天的路线不是我涂鸦的音符，我找到我的幸福，自由平等博爱，我复古创新演出，我的天赋是希望能许的树，吸一口春阳就漂浮，蓝色背景下我演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不断变得你陪我加速，奔跑在我们的领土，用汗水写记录，今天我是封面人物， 车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

天津针对拼车和顺风车出台了指导意见，合成服务每天每车派单次数不超过两次。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教育部消息，教育部和31个省区市开通了2017年高考举报电话，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人社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到77603万人，比2015年末增加1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142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18万人。2016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公报指出，2016年北京全市 PM2.5 年均浓度比2015年度下降9.9%，但仍超国家标准1.09倍。由我国承建的世界首座全自动深海半潜式智能渔场日前正式交付给挪威企业，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深海养殖设备。

任奔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事有天收。人算战斗气，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身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点老歌，一路随行。大家好，我是陈明，这里是 FM 九六点九。 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